我们自己的小秘密，或者是珍藏的一首诗、一段话，还有一句那时未能说出口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些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所以如果当时有某些话你未能说出口，希望今天你可以把它以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告诉我你想对谁说，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想说些什么。虽然说那个人可能不会听到，但是有的时候这里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树洞，说出来这句话本身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释放和救赎。所以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以及互动的方式都有哪些呢？我们的树洞在哪里呢？首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就是这边。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你的航海晚上好，但是今天是一位女生，不是周准，而是杰克堂，所以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男生版，周六日的时候呢就换成了女生。所以呢也可以说，其实很多和心事和情感有关的话题，听听男女双方的观点，非常的有 make sense。 欢迎一下逛一逛，还有小雨哥，男人不好当，你的航海落落，千凤一语唠歌，日后再说等等等等，闪亮登场。哎呀，这个日后再说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相符嘛，感觉好像就是为你而设的主题，就是对，日后再说怎么能行呢？今后再说，不如现在说吧，或者是那些曾经那时你未能说出口的话，希望你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这里当作是一个树洞来告诉我。啊，总觉得这个话题可能一下子就会把大家，因为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往往是一个有一点点遗憾的故事，有一点哀伤的故事。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节目一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要先给他定个调子，用音乐吧。等一下，不行，我要换一首。对，要定调的话就要这样比较好一点。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 春风吹， 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瓜，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当夏天我变了水，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你可以再来几年的 细碎，不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很难说，有点累，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雪， 春风吹，来自方大同。 春风吹， 哎，觉得也蛮好，就是这样的四季在一两个月当中不停的更迭，这样的话呢就有了很多次机会重新再和春天说你好。春天就这样好像来来回回，然后我们追随他的脚步却又始终抓不住，一不留神就到了夏天或者是其他的时节。但是正因为这样的短暂才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珍贵，会想衣橱里面的那些衣服，尤其是春装，好像有的时候会派不上用场，但是他们也有存在的必要。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听听你对于那些你曾经想说却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你可以不告诉我那句话具体是什么，但是你可以描述那样的一种场景和感觉。我一会儿呢也会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已经看到思彤在我们的花椒微博啊花椒上面留言说我不恨你了，突然让我想起来路遥知马力那首歌，那首歌当中的副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啊，我不是要你爱我，也不是要你恨我。452怎么保持身材，哎呀常吃，然后对就是保持多吃少动的情况就可以像我一样保持这样胖胖的身材了呀。对，谢谢大家来到花椒的直播间，让我的今天10点到11点钟的时间并不寂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遗憾的话题，就是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想想看为什么有些话会在当时那时那刻本来想说却没有说出口呢？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今天晚上我打算要做一个话题，就是那些当时你没能说出口的话。说完之后对方沉默了好一会儿，是个女孩子，然后我说哎，你是不是马上想起来什么画面了，结果她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想起来很多。也不知道今天她会不会来直播间呢，看看，等一等，还有包括等等你是不是会在今天告诉我一个答案或者一个画面。话说回来啊，对，我要先把我们的这个标题给出来，这样就省得我一遍一遍的重复了。在屏幕的下方就写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就把这里当做一个树洞来倾吐好了。当然如果你觉得有一些话不想在我们的花椒上面或者是那些公共的大家可以看到的留言板上面留言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私信来告诉我，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有话音，所以记得是6个字，在上面告诉我你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是什么，那个场景是什么，又为什么没有能说出口。刚才聊到说为什么有些话当时就没有能说出口，有的时候啊，关于这一点我必须要说，虽然这个话题呢会让很多人有很多想要去聊想要去抒发的部分，但其实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没有那么困扰。对，我说说我的做法吧。首先我是一个不太把话憋在肚子里的人，因为我一直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希望有很多的话如果 在适时的时候，在恰当的时机把它说出来，可能对于日后我们的关系来说是有一个好的推进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梗在喉咙口不想说出口的话，然后我也不太会遗憾，主要是因为记性不好，所以就会忘记本来想说什么，于是就这么没心没肺的快乐的活到现在。但是如果仔细回想，可能在啊所谓的潜意识里边，还是会存在那样一些你想说却没有能说出口的话。也许你们的答案可以激发我，让我也好好想一想，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场景呢？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我觉得怎么样，这个氛围应该要稍微的恰如其分一些了吧。啊，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有的时候会在对方转身的那一刹那好想告诉他。但是却也只能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然后把那句话默默地放在心里面。如果觉得太累了，如果觉得压抑的喘不过气，就把它吐出来，把这里当做一个树洞。背影 三公分阳光，三公分空气，堵在眼前像一面玻璃，挡住了你表情，剩下只有脚印。 己才能变成你的背影，躲在安静角落。如果你回头看，不用在意。 来自林宥嘉的背。谢谢北京土著送的礼物，天哪，刚才感觉整个屏幕都是梦幻岛的味道，谢谢。我在想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刚才是一个转身望着你的背影，有些话就哽在喉咙，再也说不出口。刚才好像在花椒上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来着，我看看留言哈。当时没有说出也许就没有机会说出了，对啊，所以才说是那些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这边有很多的留言，摘选一些。是一个小姑娘，我记得10年前那个牵着爸爸的手的小女孩，那个不愿意对爸爸表达爱意的女孩，后悔没有在10年前对她说爸爸我爱你。高中数学50-60分是家常便饭，想感谢一位让我高三一年从50几分到高考120多分的数学老师，现在自己也即将成为一名老师了，最想做的就是不带偏见地对待每一位学生。高考后那位老师就调走了，很后悔没有在老师走之前亲口对他说谢谢您，真的。哎，有一些话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叫太阳什么什么的朋友，太阳男神对吧，是不是，有没有记对？回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话，他说有一些话当时没能说出口，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说出口了。确实是这样，有一些场景一个转身就是什么来着，对，鸡汤文怎么说的来着，一转身就是千年是吗？但是有一些话当时我们没有能说出口，不见得未来我们没有机会说出口。对，我突然发现我刚才是不是一直盯着镜头，并不是你们看到我的那一个，对，这就有点尴尬了，但是也很好啊，因为对突然打个岔，作为电台主播来说以前是不太时常看镜头的，然后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有一盏小台灯，也不知道这个台灯是不是能开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所有的想象啊回忆啊，然后就会跟着大家的留言，跟着你们一起，然后慢慢的酝酿累积，所以其实很像是一种大家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然后坐着自己的位置上，捧着一杯热茶，多一口聊聊天，你的我的所有的这些情绪还有故事还有回忆的累加，可能会勾起很多人其他的部分，然后再一点一点一点的让这个所谓的什么气场变得一致，所有的步调都一样了，所有的音乐都指向一种 熊熊，落花的刻画，无心。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也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想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的梦。 OK， 好了，满足了刚才是谁的心愿来着？怎么样，也是很拼吧？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也要拼出来满足大家的愿望，唱歌，然后调还起得那么低，嗯，刚好有这种晚间的效果，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催眠，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适合今天的主题，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有的时候就和夜一样封存，不对，夜怎么能是封存呢？应该是在夜里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回味，拿出来，不能说是遗憾或后悔。其实说起来，那时当时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可能，当然，有的时候有人会有遗憾，但有的时候哪怕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让你再重新回到当时那刻，你会说吗？嗯，这是一个好问题。突然间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呀，大家可以告诉我吗？可以告诉我呀。刚才看到了中国好声音赵元荣，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伴奏吗？真的吗？快先把我的微博加一下，下次请你来直播间，然后我们就坐在这里。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表演区域的，有的时候也会请很多的音乐小伙伴过来一起玩，所以呢在那个表演区域我们可以琴瑟和鸣一下，对，就是啊，有音乐和人声，然后聊聊天，唱唱歌，就最好不过了。那么我的微博是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儿化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真的哟，我看到你喽，嗯，赵元荣，我看到你的邀请，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成行。因为今天在这里，在花椒直播上的朋友，应该可以做一个见证。好，我看到你了，哦耶，我们一起做一场音乐专场。 OK，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天哪，好神奇。所以看来直播也是有很多的惊喜的。嗯，你看，这就是，对，私信给我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文化音，随机的是六个字。这就是如果刚才我没有把我的微博说出来呢，如果刚才我没有说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吧，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没有说出口的话了。嗯，回到正题，刚才有说，嗯，假如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让你回到那时那刻，让你可以有一次重新的选择，那句你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你会想要把它说出来吗？如果回复一，就代表你想说出来；如果回复二呢，就代表你不想说，可能一切还是照旧，依然是那句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这个简单吧？如果你不想说你想说的那当时没能说出口的那句话是什么的话，那哎，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只需要回答一或者二就可以了。就是啊，再说一下问题哈，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让你回到那个当初那个那时你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的那个时刻，你会选择把它说出来吗？一是说，二是不说。我想知道你的答案，很有意思。 那我们继续听歌吧，让我想一想下一首歌，就它吧。送的接力棒还有女神，而且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马上就可以从网友变成一个可以一起来玩音乐做一个音乐现场的小伙伴了，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大家见证的约定，希望可以在不久之后一会儿我要去在微博上面看一下你的私信，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定下来，趁着春天，好开心。那些你当时想说却未能说出口的话，我刚才看到有的朋友真的会很多，有选一也有选二的，选二的人也就是说哪怕重新来过一次依然会选择不说，这种心情就非常的微妙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 也有人会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那个时候没有能说出口的话，也许就应该让它消失在那里。或者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什么？此时无声胜有声。有的时候有些话也许本来就不该说出口的，也许有些话哪怕只有一个人知道，或者你没有跟他说，你选择跟我说，或者选择跟一个不相干的人说，或者选择跟一个最好的闺蜜朋友大哭一场，哭着告诉他你本来想说的那句话，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重要的不是那句话是什么，重要的不是那句话本身是不是有对他说出口，而在于那个时候你的心情，你的情绪，那个感觉是什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说了好多听上去有点伤感的话题，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调调。其实不管有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其实不管你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可以给他个微笑啊。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期待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来自海龟先生。 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小小的电乐，因为它叮叮咚咚的声音特别像是一个八音盒，而八音盒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场景定格在那里，反反复复，循循环环。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希望在某一个刹那或者某一个瞬间可以永远的定格在那儿，成为永恒。那句想说却没有能说出口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在我们今天的现在看到的屏幕下方。对，再跟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的几种方式好了。首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提示版，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状。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角度或者这个角度或者这个角度还有这样的角度，看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黑胶唱片机，对，好，差不多就是这些角度了。哎，这个刚才有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演区域。对，表演区域有一个八凳，但是上面放的是我的羽绒服啊。天哪，为什么这么破坏这个部分的美感，下次我把它挪到旁边去。但是我只是为了像刚才我们马上要成为音乐小伙伴那位朋友来展示一下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愉快的玩耍了。好，那么话说回来，那些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啊，我刚才在播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还播了很多的一个一个的小图片。那这些小图片上面的文字呢，有的是来自于一本书，有的是来自电影。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被打动或者说被触动的一部文学作品啊，或者是一部文艺作品，它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部分、一个细节，都可以。我刚才特别留意到了这句话，《傲慢与偏见》当中的，要是爱你爱得再少些，话就可以多说些。怎么样？有没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反正我有，就是会觉得哇，真的是这样啊。当一个文学作品当中的某一句话把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场景提炼出来，把你好像一直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或者说合适的描述去形容它，它却一语道破的时候，你会觉得被击中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如果可以爱得少些，话可能就会多一些。又到了听歌的时间了，我还在等你们的留言。刚才已经有一些，在最后一趴的时候，我会把这些留言给大家念出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等你给我发送那些当时你没能说出口的话，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我，如果回到那个当时，你会选择说还是不说呢？ After Poe, I think it's true that Ellery Queen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writer of mystery fiction in America. Fred Denning and Manny Lee. 对不起，我放错视频了。这才是我们的歌。Always You. 这句话如果翻译的好玩一点，怎么总是你？ 那些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寒假的时候，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到一个问路的姑娘，最后送她进了站。我们站在车站的玻璃墙两边，她问我要联系方式，当时我真的是懵了，居然有人要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当时能说出来，最后没来得及给，他就走了。这是一个有点遗憾的一见钟情的故事，但是也许那一次就会记得那一双会让你魂牵梦绕的眼睛出现在梦中吧。还有啊，这个快高考的时候，生物老师讲遗传的概率，我没有听懂，就小声的就嘀咕说这什么呀，然后前桌好像是听到了，因为他突然大喊一声，老师你再讲一遍吧，我没有听懂。可是他可是年级前几十的学霸，然后全班都惊讶地看着他。但是高考过去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对他说一声谢谢。在这种情况下说谢谢吧，对，有一点点怎么说，要分情况讨论，万一他真的是自己没有听懂呢。当然把这个本来故事的美感破坏掉了。还有很多会说，如果回到当初那句话，我可能还是不会说出口，只要他幸福就好了。对，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选择不把那句话说出口，是因为虽然那句话对于你来说是你真心想要表达的，但是却怕这样的表达会伤害到对方，或者没有办法让他一路走好，或者没有牵挂，于是我们选择不说。不管选择说还是不说，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管你选择一还是二，刚才还有选三的，我看见了，所以这证明所有的问题都不一定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问问自己的心，找到你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样鸡汤的话题和主题上来呀。再回答一下刚才花椒上面的朋友，对，我即将的音乐小伙伴赵元荣，他说这档节目是会播到什么时候，所以要郑重的来介绍一下，十点答录机是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播出的一档节目，周一到周五呢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周六日呢是由我杰克堂为大家来带来的，所以每一个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主题，不一样的状态，每一天都不允许大家，或者说都不容错过。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梦香。不管那句话，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有没有说出来，但是希望今天晚上你可以梦到，梦到那个你最想定格的画面，梦到那个画面之后，也许在梦里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 月见吗，是谁小相识故障忘，